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见到我哋嘅同事阿榴莲啊，就马上会感受到一份热带风情，因为佢工作嘅时候热情投入又带有领导风范，分派工作俾我哋嗰阵，把声又充满咧柔情感性，呢一份亲和力令我哋同事们无法抗拒。 开心日报黄桂林、榴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长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六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习惯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听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25号新增80宗确诊，69宗本地，歌舞群组再多54人。 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周四凌晨起酒吧夜总会等关闭。 林郑月娥将发表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 拜登公布管治名单，称美国会于两大洋扮演领导角色。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天是11月25号开始今天的千禧年代，首先要交代一些靶场消息先。今天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天就会林郑月娥发表她的新一份施政报告，我们香港电台一直都会跟进住的，可能在明天会有更多时间讨论。不过提大家先，明天的千禧年代就会是九点半钟才开始的，因为八点钟就会有行政长官有关她的施政报告有个节目，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明天就八点钟开始的，就提一提明天节目的安排。今天都是集中讲就是疫情的情况。第四波見到繼續惡化，昨日多了80宗確診，當中本地佔了69宗，計落是8月初以來的一個高位來的。本地來講，大家關注跳舞群組多了54個人，整個跳舞群組就已經去到187人了。另外本地個案當中有10宗是屬於源頭不明，遍佈全港多區，這裡大家都留意住疫情的走勢。政府就話啦，都要加強翻啲社交措施噶啦。其中咧就講到會擴大禁止喺會址內做嘅一啲現場表演同埋跳舞嘅活動。另外由聽日開始啦，酒吧、浴室、夜總會等等嘅場地亦都要需要關閉噶。食肆方面咧，宴會嘅人數上限係40人嘅，咁仲有一系列嘅措施添噶。咁另外啦，講到安心出行呢個嘅應用程式啦，咁就話會要一啲嘅餐飲啊或者其他嘅處所咧，都要去到申請翻嗰個二維碼嘅，需要展示翻嗰個二維碼。咁另外特首亦都預告咗啦，有可能有需要，如果再差落去咧，會強制大家咧去到呢啲地方嘅時候要去掃呢個二維碼噶。不過特首都提嘅，咁其實你可以揀唔去嗰啲地方。對於這些安排大家怎麼看，打來講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逐樣仔細講，先講下對酒吧業的影響先。電話旁邊請來有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一起談談。早晨張素薇、 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 是啦，酒吧又停了，明天開始怎麼回應你？ 我們即業界呢，對於政府啦今次即要關閉所有的酒吧咧，所採取的措施咧，我哋覺得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嘅。咁首先我哋睇下，即係今次嘅疫情咧，好明顯就係、你頭先都講到，就係喺啲跳舞群組度爆發同埋蔓延啦。咁政府咧就好應該就係針對性咁對所有嘅即係跳舞場所咧，係制定一啲嚴謹嘅措施咯。咁但係政府咧，你會睇到佢好似咧，即係對於例如好似 studio 嗰啲咧，佢哋仍然係繼續俾佢經營。咁但係我哋酒吧咧就要。即係關閉，亦都係好全面咁，好嚴謹就話啊琴晚講咁，其實我哋就係可以營業到今晚即係11:59為止嘅啫。咁聽日咧又要閂啦。咁我哋對於嚟話業界，其實我哋一路都好遵守政府嘅即係全部嘅防疫抗疫措施啦，同埋規定啦。咁例如話，好似我哋九月中我哋復業以嚟，其實 我哋都算即係成個行業都守得住啊。咁個即係個中咧，即係只係有啲零星嘅個案啊。咁對於今次政府嘅做法咧，咁我哋都係成個業界係感到極度嘅遺憾同埋失望咯。 嗯，嗱，嗰度跳舞啦，就除咗而家出事嗰個跳舞群組之外，咁其實譬如走一啲譬如蘭桂坊嘅地方，都有啲 clubbing 嘅地方都有跳舞嘅。你哋嗰環境建造成點㗎？防疫方面？ 嗯，咁、啊、因为其实早前我哋即係係喺一月爆发嘅期间啦，咁我哋呢亦都係即係成立咗一啲专责嘅小组啊，咁呢就係、是、对于即係政府有啲咩最更新嘅指令啊或者係規定呢，咁其实我哋都係有相应嘅对策呢去配合返嘅。咁例如我哋即係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就话我哋会即係做晒所有嘅消毒啊量体温啊，然后跟住我哋仲额外呢，例如话好似依家我哋亦都係亦都積極配合翻政府啦，係去推動翻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其實我哋業界咧，即係一向都好支持政府嘅，即係所有防疫抗疫措施。咁為求咧，都係俾一個公眾咧，係帶嚟一個安全和衞生嘅即係消費嘅環境啊。咁、所以都唔好明白，即係點解政府今次會對我哋業界採取咁嚴厲嘅措施咯？ 嗯，咁隔離生意點樣啊？之前係開翻，有冇好翻啲啊？而家突然間冇咗，又對往後會幾大影響咧？ 係啊，咁因為講緊即係對上一次咧，就應該係萬聖節之前啦，係10月30日啦。咁去到咧，即係11月15日，其實講緊即係兩個星期咁短嘅時間。咁我哋只係喺嗰段時間咧，就係、是、可以即係做到凌晨嘅2点啦，同埋4人1台啊，或者係我哋75% 入座率咁樣。咁當時嘅情況係好啲嘅。咁我哋咧就做到3至4成度啦。咁點解咁低咧？因為我哋所恢复嘅时间实在太短啦，因为两个星期之后我哋又打回原形。 咁所以咁对你影响有几大？而家暂时就话去到12月2日啦，咁唔知往后发展又点啦？你点评估咧？往后啊？ 嗱，因为今次咧，佢对业界打击咧，真系非常之大啊！即系我即系可以用咧，即系灾难性嚟到形容。因为点解咧？我一路喺度数住啦。其实政府咧，即系对于酒吧，即系必须要关闭，即系用呢一个规定咧。咁其实喺过往嗰几个月啦，我哋已经系有3个多月咧系冇公开。咁咧系我哋嘅从业员啦，包括我哋嘅老板咧，系完全系零收入。咁对于老板嚟讲系更加惨，因为佢哋咧一路都要俾紧昂贵嘅租金啦，咁亦都要出粮啦。咁即系睇下政府即系几时去放宽翻我哋嘅行业，即系可以俾我哋再开门嘅时候，咁我哋可以即系即时即系又可以复业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哋因为睇到即系政府嗰个措施咧，一路好似即系听我哋讲过好多次。我哋反映意見，但係又唔係咁支持我哋業界。咁動不動咧，即係可能有疫情，咁當然我哋係要控制啦。咁但係咧，佢好似唔係對症下藥咁樣啦。咁總之咧，我哋酒吧或者係一啲夜店啊、夜總會嘅行業咧，就一定係首當其衝啊。係啦，咁我哋即係都覺得，如果即係再繼續係咁咧，咁市民仲有邊一個人，即係包括老闆啊、員工啊，會願意留喺啲咁唔穩定嘅行業啊？ 嗱，今次見到跳舞群組犀利啦，咁所以其實見到政府對於跳舞方面的活動 都有做嘢呢、這個，但你就提到一點啊，就係話好似唔係直接關酒吧事喎，今次點解要禁埋你哋咧？咁可能都係關鍵，不嬲你哋呢個咧都會被視為一個高風險嘅地方啦。之前有啲專家咪提過話啊，戴口罩啊，用飲桶啊，就大家肯咁做就可能開夜啲都俾你嘅，會唔會希望都做呢樣嘢嚟到即係撇除咗以後唔好一諗高風險就諗起你哋啦咁樣，即係平時可能都做到呢把尺度啦，咁得唔得咧？ 咁其实呢度我一路都关注即係亦都係呢努力咁样去即係依家係搜集緊呢唔同类型嗰啲飲管啊咁样，或者同业界呢亦都开会，究竟如果用飲管，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即係鼓励到啲市民真係嚟帮衬我哋酒吧呢？因为我哋都听到其实有市面上好多市民佢都話啊，如果要用飲管飲，我未必會幫襯酒吧噶咯，唔嚟飲酒噶咯。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喺業界裏面，我哋其實都喺度討論緊嘅。咁但係嚟唔切咧，疫情咧就再一個波及咁又打過嚟。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可以繼續同政府咧去探討翻，究竟如果因為嚟緊我哋都未有即係疫苗可以咁全面咁俾好普及咁樣俾市民去即係接種啦。咁我哋即係都估計嚟緊呢幾個月我哋都係一定挨打㗎啦。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個我哋個行業呢可以即係繼續經營囉，即係唔使就話一有疫情 第一个就想起酒吧或者我哋夜店啊、夜总会就要即时关闭啦。 嗯，即系都制嘅呢个系咪啊？你要揾紧饮桶，我都愿意做啦，即系你都。 一定愿意咯，因为始终都系留俾我哋业界一个生存空间。 好。另外一个咧就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啦，寻日就讲到啦，就话喺下个月二号之前咧，所有开放营业嘅餐饮业务同表列处所咧，都要申请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并且喺两个工作日后咧就要当喺当眼处张贴嘅呢个。而家其实酒吧反应点啊？安心出行有几多？譬如兰桂坊有几多有申请到啊？ 咁即係呢一个呢，我真係都好大胆咁样可以喺度讲呢，我哋业界呢，尤其是我哋兰桂坊协会呢，係相当支持政府即係呢个做法嘅。因为早前呢我哋係俾即係佢正式公布呢，11月10号之前呢，其实政府已经係通知咗我哋业界啦。咁呢叫我哋呼吁返我哋嘅会员呢係积极参与嘅。咁因为我哋喺即係睇过有关嘅即係呢一个应用程式之后呢，我哋都觉得啊，其实呢个係一个几好嘅工具呀、即係可以呢为我哋即係追踪到或者是及时啦，即是透过这个出行的记录呢，是及早呢是找到一些即是有可能感染的个案，那防止我们在社区的扩散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即是在推出一个星期多啦，那就已经有超过呢，即是我想都有即是五成啦，咁我哋嘅会员啦，我协会嘅会员呢亦都登记咗。咁但因为呢喺即係 OGCIO 啦，即係政府當局咧，佢自己喺11月19號，其實亦都喺網站上邊咧，係可以俾我哋嘅會員自行登記。咁所以咧，當時我哋亦都係將呢一個網址咧，就即係通知咗我哋會員。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之前有即係超過呢、這、一個，即係咁踴躍啦，我哋都有幾十個會員，因為我總共應該係過100個會員啦，我哋協會。咁、其實我見到都好積極啦。 咁即係而家加埋幾多度啊？ 如果依家加埋啦，因为咧之后佢自己就网上自己做啦。 Okay. 十一号之后，咁如果我哋之前数到咧，其实我哋都有即系三到五成咁样，一定有啦。 O K， 强制做难唔难咧？呢、這个对你哋？ 如果嗱，对于我哋业界，因为就算喺政府唔强制，我哋都好积极配合啦。即系如果就系讲紧我哋即系酒吧行业，咁但系如果其他即系可能佢依家要堂食嗰啲都要即系喺十二月。即系系啦， 二号之前 二号之前啦，咁佢一定要规限咧。咁我会觉得即系都有一定难度嘅，系啦，因为有好多佢可能都系一啲上咗年纪嘅即系一啲餐厅食肆嘅老板啊，佢哋可能唔系咁容易一啲即系电话工具啊，可能佢哋唔系咁适用。 OK， 好，咁啊，多谢晒你，先人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张素薇讲到你点回应政府最新嘅措施啊。张素薇咧就系兰桂坊协会嘅总监。咁旁边又请到位嘉宾倾下先，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讲下饮食业界系点睇今次呢啲措施啊？黄杰龙，早晨。 早晨，李冠霖。 嗱，讲到对你最大影响，可能就系宴会嗰部分啦，系咪啊？嗰度而家限住就系限十台，每台四人，即系上限就去到四十啫。呢个影响有几多啊？你个？ 今次呢个修订咧，就的确系对宴会就明显系规管得严咗啦。咁当然我哋其实整个业界睇呢，就係、其实两个礼拜前突然间要修订我哋六人变四人，同埋最惨係50%入座率呢，其实都好惊讶嘅，因为真係冇肉群组喺我哋餐饮业发生过㗎嘛。同埋真係我头先阿张小姐话斋，我哋成个行业都好努力去做好个防疫嘅。咁所以就即係成个即係我呢两三个礼拜内听见啲行家其实都好泄气嘅，可以咁讲。好似做幾多嘢冇事啦，都係一剁就剁落嚟餐飲業咁咯。咁慶幸咧，今次佢又冇再進一步收緊餐飲業，除咗呢、這個即係頭先講宴會，咁接受即係、比較接受程度高少少啦。咁但係對於宴會咧，就真係慘啦，因為中式酒樓其實今次都係一路都係比較慘。咁今次再進一步收緊佢咧，咁當然我聽啲行家講，本來十二月都好多新人啊，或者啲公司宴啊，就希望係六人一台咁都擺咗佢噶啦。咁但係而家咁咧，可能又有啲變數啦。 咁冇得應變嘅呢啲，唯有都要繼續去啦。還是你估計會有啲人都會可能再延期啊？定係會點樣？ 都難以估計。不過我諗再延期嘅人都會多嘅，因為 即係一來就真係個疫情爆發啦，我諗好多負責任嘅公司啊，或者啲會都會自己都食取消或者延期㗎啦。 嗯， 咁除此之外，你真係搞四十人，亦都真係可能達唔到自己想心目中個目的。 嗯， 咁所以都我諗延期嘅會係多。 咁即係生意會少幾多咧？如果再接翻計翻落嚟之後會？ 如果淨係講宴會嗰啲同業咧，我諗都。其实都唔识答啦，而家变到，因为你讲紧系要同几时比啊嘛，即系如果讲正常比咧，我谂啊，即系剩翻一两成生意，即系如果啲宴会场系应该都系好凄凉。 OK， 咁呢个就宴会方面啦，但系食肆方面个四人一台又冇收紧到啊，呢、這个今次见到你 是 你又点睇咧？当初有冇谂过有机会会收紧嘅你哋？ 我哋都惊嘅，因为嗱两三个礼拜前。收緊到突然間收到四咧，同埋入座率五十咧，嗱，即係最緊要一樣，大家要我哋大家自己，我哋業界同可能相關嘅官員都要明白咧，過去嗰六個月因為有一啲政府嘅補助咧，咁佢覺得有需要嘅時候，用餐飲業嚟做一個工具去收緊社交距離，我哋都咬緊牙根都會照做啦，因為你收得政府咁多錢嘅，咁你都要即係捱得希望捱過噶嘛。咁但係而家咧進入咗呢個十月底開始咧，我哋餐飲業申請嗰個社交距離嘅錢就完曬噶啦。咁所以而家其實政府講一句50%入座咧，對我哋嚟講就已經係好即係好災難性嘅。因為我哋交租又交十足，出糧又係要出足噶嘛。咁你但係生意只准做一半，咁其實已經係好嚴好嚴啦。即係要明白今日好嚴好嚴，就唔係話啊起步嗰陣時係咁以做下啦咁樣嘅，係好嚴厲嘅啦對我哋嚟講。咁所以喺一開始就咁嚴厲之下，今次佢唔再收緊咧，咁我哋都係希望即係佢真係改善得到啦，咁就可以捱到落去咯。因為其實如果再收緊，根本係冇得做嘅。我相信喺冇補政府補助嘅情況下，如果仲話要提早結業啊，咪提早閂門啊，或者話嗰、那個兩人啊咁咧，我諗即係誇張啲講，一半食肆要考慮執笠都一啲都唔出奇 嘅。好，咁而家暫時咧講清楚，都係喺宴會方面咧，就係嗰個著墨多啲，咁就見到仍然維持翻係四人一台嘅。另外亦都講到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啦，咁而家就話啦，睇翻喺尋晚十一點幾個新聞稿講法啦，就話喺12月2日或者之前咧，就要申請呢個安心出行二維碼啦。而家就叫自愿對於大家申請噶，本身嘅反應係點先？你講下飲食業 嗱。我都一路都講嘅，凡係自愿嘅嘢咧，因為餐飲業成個香港都係啦，面對個疫情都搞咗差唔多成年，咁凡係自愿嘅嘢都唔會話十分之好踴躍得緊要嘅，一定要政府有少少措施去，譬如你申請咗咧，就容許你去寬鬆啲啊，咁先至有機會大力推動到。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理解咧咁多協會，大家攬埋啲數據睇下咧，可能過去一個禮拜咁，都係啱啱開始啫。大概都係千零間食肆申請咗啦。 即係幾多成都有千零間？ 即係一成，全香港嘅一成左右啦。咁但係而家就琴日宣布話強制啦。咁當然就突然間就大家就一齊申請噶啦。咁我諗個網站都好快忙噶啦。 但好難咩呢個申請咁貼個二維碼喺門口啫，好似聽落 唔難嘅，係唔難嘅，技術上真係唔難嘅。佢開頭嗰陣時就叫我哋啲會幫手集埋啲名啦，後來就已經有個網站公開俾人攞啦。咁就亦都可以係俾你自己喺網上面下載嗰個二維碼噶啦。咁所以其實三幾日都做得到出嚟噶。 咁所以如果法例做，咁大家其實都係。即係去搞就得㗎啦，係咪？你有冇經驗試過搞難唔難？批都唔難 嘅， 批都好快啫嘛。佢俾 同埋，因為我哋即係我哋餐飲業已經係一個被好習慣被規管嘅行業，好淒涼。 O K， 咁就599而家數到去十項以上㗎啦。咁加多項，咁我哋都係照做啫嘛。所以即係難過當日要撲探熱針啦。所以即係我諗到大家都會咋咋諗就做㗎啦。 貼個二維碼出嚟應該唔難啦，咁但係特首又預告咗啦，咁而家先鼓勵市民自愿用個應用程式，有需要嘅時候咧，或者會強制入去有關處所人用個程式嘅，不過市民仍然可以自己揀佢哋唔去。如果真係強制嘅話，執行者應該都係你哋噶咯，你哋看住佢哋有冇掃個二維碼噶啦，係咪？難唔難咧？如果真係要咁嘅話又 就咁就一定好難啊！即係嗱，當然你任何措施。 就算政府佢都唔係想整蠱我哋業界，又唔係想整蠱香港嘅，佢都係想防疫啫。咁、當然你睇下個疫情嚴重到點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我去估算，喺你話如果最好就梗係大家市民有信心嘅就自己去用啦。你真係要強制出嚟咧，其實都好複雜嘅。第一，老人家未必有智能手機。咁、你入門口佢點樣為之掃咗咧？佢開個相機出嚟掃一掃又當係咁，我哋又唔通同佢拗交咩？咁、變咗都好多啲細節上咧，其實係好難搞嘅。咁、變咗咧，其實可能到頭來就都係影響營業嘅啫。 但探熱都係咁啊，都係靠你哋嘅。而家探熱你啲人 探熱啊，係啊， 咁都聽唔聽話？大家都好多都 探熱，大家因為肉眼睇到啊，行過。举个额头落去就大家都见到噶嘛，系、嘛？咁大家都见到有几听话啦。咁二维码就即系当然二维码就有一个私隐嘅问题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好多香港人都担心呢样嘢。而我见阿局长，即系薛局长出嚟都强调咗好多次系私隐系受保障嘅。我记得佢都讲过话，无论一个人申请、十个人申请、一百个人申请、一千个人申请，都系有用嘅。系希望大家自愿用嘅咁所以我谂继续推动落去。希望都對個抗疫已經有幫助，就唔需要去到即係強制嗰一步啦。 OK， 好，咁多謝你先，黃傑龍傾下先，多謝你，黃傑龍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啊，咁回應翻喺疫情之下第四波啦，來勢洶洶，咁見到有啲新嘅措施嘅，咁大家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安心出行咧應用程式，咁就而家要啲食肆都要嚟登記咗個二維碼先啦，咁如果食客有需要，市民咧都可以有機會要強制，咁大家點解打嚟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凌晨起，酒吧同夜总会等要再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40人，不可多于10台。另外，禁止餐饮处所同会址内有现场表演同跳舞活动，但舞蹈学校同舞室若果符合相关条例的健身中心定义，遵守防疫措施就可以继续营运。酒店同宾馆内的聚集活动，每间客房不多于4人，多于一间睡房的套房不多于8人，同婚礼有关的传统或宗教仪式不可多于20人，所有措施为期7日。另外，所有开放营业提供堂食的餐饮业务及表列处所负责人，需要在12月2日或之前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并在收到有关二维码之后两个工作天内，在入口或当眼位置展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朝早11点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继续以天蓝色作为封面，并设有附篇。林郑月娥说，新一份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林郑月娥下午会举行记者会，晚上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施政报告有关的问题。明天早上亦会出席由三个电台主持的联播节目，听取公众对施政报告的意见。获确认为美国大选明显胜利者的拜登正式公布他提名的首批管治班子名单。获拜登安排出任气候事务特使的克里说，气候危机一定要全球合作应对，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又形容拜登选择在第一日就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是正确的选择，但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单靠这份协定并不足够。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年代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当年担任副总统，时任国务卿克里曾经签署加入协定的文件。特朗普上任总统之后退出协定，外界认为拜登挑选克里反映他希望美国重返协定。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日剧、韩剧、港产剧、内地剧，边一种系你杯茶？你选择煲剧嘅标准系啲乜嘢呢？男女主角、故事、桥段，边行最重要？刘天赐、林佩里、陈泽铭一齐讲电视剧大比拼。由于今晚十点半会播出施政报告特辑，广东广西会顺延至晚上十一点播出，敬请留意啦。 2020年11月25日新增80宗确诊，69宗本地，个母群组再多54人。 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周四凌晨起，酒吧、夜总会等关闭。 林郑月娥将发表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 拜登公布管治名单，称美国会于两大洋扮演领导角色。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确诊数字不断升紧，亦都见到跳舞群组嘅人数越嚟越多。咁政府都有啲新嘅措施，咁今朝一路倾紧嘅。嗱，其中咧就讲到话会咁扩大禁止喺会址内进行嘅现场表演同埋跳舞活动。不过咧，见到食卫局后屘亦都晏啲就舞蹈学校同埋舞室系咪要停止营运咧，作出个补充噶。咁就话咧，若果场所系符合健身中心嘅定义，就一定要跟翻相关嘅防疫措施先至可以继续营运。包括教练同职员咧要一直戴住口罩啦，每一小组训练或者课堂咧唔能够超过四人嘅，咁所以跳舞方面嘅安排就系咁啦，应该都要停嘅。咁不过就系跳舞学校、舞蹈学校同舞室咧，就头先喺如果符合咗呢个健身中心嘅定义咧，就可以继续帮，当然要守翻其他嘅规矩啦。咁另外啦，就有关酒吧、夜店等等咧，星期四开始咧，即系听日开始就要关闭啦。宴会就限40人。咁而有关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咧，咁就规定嗰啲嘅好多嘅食肆啊等等咧，都要去到申请嘅。因为之前自愿咧就见到反应，头先听到业界所讲啦，佢哋话积极嘅，不过睇数字又唔算多啊，即系申请咗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就话咧，所有開放營業提供堂食的餐飲業務和表列處所負責人，據昨晚11點幾份新聞稿所講，就說要在12月2日之前就向政府申請了安心出行的二維碼。特首亦都講到啦，而家就先鼓勵市民自愿用嘅，有需要嘅時候咧，或者強制入有關場所人咧要使用。咁就佢就講到啦，市民仍然可以自己揀去或者唔去嗰啲場所嘅。一系列嘅措施，歡迎大家打嚟講下，1872311。先聽下黃先生先，黃先生你好。 系， 早晨，黄生系， 而家清楚系嘛？ 清楚啊，黄生，请讲。 O K， 咁我就觉得今次嗰个跳舞群组咧，佢差唔多接近，即系 so far 啦，接近200人去确诊啦。咁其实你睇翻啲片段咧，佢哋有即系好开心啦，跳到系嘛？咁但系咧就唔戴口罩。咁我觉得呢个系就类似咯，因为佢嗰度咧就系唔戴口罩咧，就变咗佢传得好快，因为跳舞嘅时候即系好呼吸好急速啦。咁即係變咗佢哋受咗感染之後咧，就中國有句古語啊，即係城門失火就殃及池魚。咁佢哋呢個群組出咗事咧，即係就其他就累及咗，即係有啲餐飲界啊，嗰啲即係酒吧啊，即係呢啲界別咧，就即係變咗要停，即係變咗受累咯。即係我覺得其實就一個群組，因為佢唔係好著重戴口罩呢樣嘢，所以就累及咗其他人。 咁點好啊？呢、這個都冇辦法㗎喎、啊。 大家唔好低估咗戴口罩呢個防疫嘅作用咯、 啊。咁點樣處理啊？往後咁嗰啲被殃及嘅池魚，可能永遠都係嗰班池魚，就係酒吧、夜店嗰啲，永遠第一個諗起佢嘅人。 酒吧呢樣嘢咧，咁佢多數主要都係飲酒啫。咁佢有個教授都有提到話用飲管。咁頭先你訪問嗰位即係餐，即係嗰個酒吧業嘅，即係嗰啲主席啊， 張淑 麗女士咧，咁佢都有話考慮，但係即係以往有冇咧？如果以往有嘅時候咧，都我相信都可以都避免咗好多呢啲個案嘅。咁同埋我順帶有個提議咯， 好啊， 就係即係關於小學生，佢嗰度有教授提議咧，就話啊，佢哋唔好食嘢啊，就飲嘢好啦，用嗰個水壺嘅飲桶去飲。其實當然佢哋會肚餓。一肚餓嘅時候會除面罩，咁但係我自己有個經驗，我咧就用啲高纖嘅生果，例如一個 一個啤梨，一個啤梨係好高添嘅，咁啊將佢用攪拌器咁啊，即係榨咗條汁，榨咗條果汁，咁咧就擺落個水壺度，即係假設即係我自己飲咗之後咧就好飽肚啦， okay. 因為好高添噶嘛。咁、 嗯、 我啲如果啲家長又用呢個方法咧，即係俾啲好高添嘅一啲嘅飲品，俾佢啲細路仔，即係帶咗翻學校， okay. 就代替咗食物去飲。咁呢啲飲品又有營養嘅，咁、 嗯、 咧因為高纖啊嘛，咪可以整到肚餓咯， 明白？ 咪唔使喺學校度食嘢咯， 即係盡量流質嘅方法令到自己飽肚啊！多謝曬黃先生嘅建議啊，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仲有許生添啊，許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早晨許生，請講。 早晨早晨， 係 OK 可以講得下， 係啊係啊，請講許生。 OK 我啲七十幾歲人， 嗯， 咁咧我覺得呢個香港政府咧，佢可能咧，佢哋冇去睇過演唱會噶， 嗯。 我本人咧就有演唱會咧，有好歌星咧，我一定去睇啊！香港最大嘅演唱會就係紅磡體育館啦、 嗯， 坐滿人咧成萬幾二萬人噶。 嗯、 OK，Currency、okay, 咧就而家嗱，我唔係對任何嘅個表演者或者有偏見嚇、啊，但問題佢哋揾食，但問題佢哋好唔好彩喺正依個疫情之下，係去走去開演唱會，收集八千人喺度。正所謂最近幾個星期之前，我記得又透過電視睇到咧，就舉行呢個咩音樂會嗰啲，就係音樂會小提琴啊，喺一間細啲嘅，喺好似喺尖沙咀文化宮嗰度一個中招，一個音樂手中招，咁結果咧就嚇風聲惡劣。試問而家八千人啊，八千人。O.K. 啲聽眾係會戴口罩，嗰、 嗯、 表演者啲 dancers 嗰啲玩音樂嗰啲，嗰度成一百幾廿人嘅、 嗯， 會唔會戴口罩咧、 嗯？ 特別嗰個演唱者個主角啊 ，O.K. 點會戴口罩咧？ 咁點啊？停咗佢好啊？你覺得定點好啊？ 嗱，即依啲咧係。唔輪到你走去問話佢整，同埋我去整，係佢香港政府保護，係同我哋策劃噶嘛。 O K， 嗱，佢有招新招關於呢個嘅康文署下表演場地演出者，今個月30日之前起，有現場觀眾表演期間咧，就唔能夠戴口罩嘅話咧，就要喺演出前72小時咧做個病毒檢測，陰性結果之後咧先至可以參與表演嘅。即係你唔戴嘅話咧，都要驗咗陰性先俾你表演咁，好唔好啲咧？ 呢啲方法咧，我唔知道係即係 try every possibility， 因為我記得最近有個咩氣功專家一路啲係即係言下之即係有個醫生啊，係咩香港大學乜乜乜嘅，就佢一路點講緊，即係而家佢一路廢緊，即係某個部門嗰啲官員咧。咁行得通乜乜乜乜乜乜，今晚先講啫嘛，今晚我聽報新聞先講，即係點講？點解呢個專家同埋香港大學有幾個專家嘅加埋意見內，點解香港政府呢班官員啊，點解佢哋呢幾個冇份開會，同埋咩有個我指唔到先，有個咩勇啊，最後一個勇 袁國勇教授 係啦，袁國勇佢啲加埋啲意見。佢哋三個專家嚟噶嘛？難道你林鄭係專家咩 ？O K， 好多謝許生同你傾到先啊。咁袁國勇都係嗰、那個政府個四人專家組嘅成員之一嚟嘅呢個。不多謝許生意見啦。關注到大型活動啊，會唔會都係有機會會傳播病毒咧？多謝許生。仲有何太添啊？何太你好。 系啊，早晨啊，长话短说啊，我而家就有两点，就关于嗰个二维码嘅。咁佢而家强制嗰啲食肆要做啦，咁样咧就话啊，你食客就系自愿，你可以去定唔去。咁系咪话如果我唔嘟嘅话，就可以唔入唔到去咧？咁我啲长者啊，较为即系都系有机会系冇智能手机嗰啲人咧，咁样智障人士咧，冇智能手机嘅，系咪连大家？落大快活都去唔到咧，咁嗰個食肆同埋嗰個客之間係咪好多爭拗咯？嚇、 嗯， 呢個係一點啦。其實佢一做咁多措施，都係想即係嗰個疫情唔好咁再爆啦，唔緊要。咁、 嗯、 但係問題就是你係只係針對性，即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點解唔落單呢？即係香港特色嘅落單，咁你可以俾食肆繼續做嘅，但係咧就係、是、全體返工，即係冇必即係。 除非是很有必要的工種，你才翻工啦，咁你咪減低嗰個社會流量咯。咁你都係一段時間嘅啫嘛。你如果你再咁爆落去啊，喂，香港有幾多張病床，有幾多呼吸機？喂，林鄭應該掌握到噶嘛。咁你係咪要香港死咗幾十萬人先得咧？ 但頭先你講嗰種 係乜飆上去噶嘛？嗰啲即係仲確診者，確診者如果年青嘅就話。顶得到啫，即系未必会死，但系问题都系你用咗个张病床噶嘛。 Okay. 咁嗰啲严重嗰啲啊，老人家嗰啲，咁点算咧 ？OK， 头先你讲个港式嘅 lockdown， 其实即系大家都系在家工作啦，非必要嘅外出就全部禁止。咁其实而家都呼吁紧啫，呢都 呼吁冇用噶嘛。你睇下叫人哋戴口罩，你睇下几多人啊，净系戴喺个鼻哥下边。冚住个嘴，你睇几多人系咁样，仲有周街食烟， okay. 你见唔见到啊？阿林郑见唔见到人周街食烟咧？ 佢啲犯法嘅，即系加强执法啦，嗰啲应该就 加强执法都冇用嘅。警察有几多？得三万警察，佢仲要去捉嗰啲细路仔。咁你话啦，佢边又有时间去真系执法啊？你睇下飞勇，嗰啲系星期日喺个街度。是不是四个四个一起是不是一点五距离不是嘛而家。 即是都有很多措施再做返紧啲都是何太的意见啦。电话继续1723大家打你一起倾下的。这个时候又想请一位专家一起倾下先请你由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仁医生一起倾下的。早晨曾医生。 早晨叶冠霖。 是我都想先问个形势先的。昨日个数字见到个跳舞群组仲继续扩大的。你怎么分析个形势呢 今次第四波爆發啦，咁嚟自呢個跳舞群組的，而且確比第三波初期嘅爆發，即係嚟得即係比較急速同埋兇猛，我會形容。咁所以我諗政府真係唔好掉以輕心啊！而家譬如講緊追蹤呢啲跳舞群組嘅人士咧，即係一定要盡快即係去釐清究竟即係邊啲人士係啦。同埋佢哋嘅緊密接觸者唔好追流咯，即係唔好流有流亡之餘，呢部分我相信係要好小心嘅。檢測中心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檢測中心嗰個開放時間，同埋即係點樣能夠方便到呢啲跳舞群組嘅參與者咧，可以盡快做到檢測係一個關鍵之處。咁希望政府可以聽得到。即系呢啲嘅声音吓， 即系你估计嚟紧个数字会点走啊？ 我相信嚟紧依即系两个礼拜咧，其实应该仍然系会继续上升嘅。咁因为越嚟越多呢啲个案可能会发现得到。咁但系我更加想讲咧，就系话譬如而家我哋有即系揾得到追踪到2800个人当中有50个人系阳性确诊啦。咁當中有啲人可能係未病發嘅，即係可能係即係佢根本上係太過早去同佢做。咁一啲即係喺呢個群組裏面2800個人當中呢，如果佢往後嘅時間，可能衛生防護中心都應該要佢再交多一次樣本呢，去睇下佢會唔會由陰性轉陽性啦。咁所以唔好諗住啊，佢係一次陰性咧，就代表即係好穩陣嚇，咁可以唔需要繼續跟進。 頭先都提過強制檢測帶嚟嘅效果啦，咁今次都係新做嘅呢、這個，你點評估佢嘅成效咧？都似乎揾到幾多出嚟喎呢個強制檢測。 如果睇數字係睇數字上係的，而且確係幾相對地幾好嘅，因為如果我哋過去譬如講緊高危群組啊。或者喺高風險地區翻嚟嘅人士咧，講緊都係介乎喺 0.3 至 0.7%， 或者有病徵嗰啲人士，我哋譬如喺醫管局核下門診做嗰啲嘅檢測，咁啊或者私家醫生做嗰啲檢測咧，咁通常都係講緊細過 1% 以內，但你今次你睇到咧，佢去到 1.8% 咧，其實可想而知就即係話喺依堆人當中，其實嗰、那個。即係傳播性都幾多，同埋受影響嘅人士都多。咁但係我哋因為透過特定強制檢測嘅法例咧，咁所以變咗就喺短時間之內揾到呢啲人，咁阻截得到佢繼續去傳播。因為你五十個人代表佢有五十條傳播鏈，咁你堵截咗五十條傳播鏈係一件好事。但係問題會唔會有更加多咧？或者一啲即係未被發現嗰啲？ 喺嗰2800人當中，其實要重複反覆咁樣去再做篩檢。 嗯，所以第一方面就係強制檢測嗰個啦，咁睇評估嘅形勢都可能仲會再上升啦。但係我見好多時以前專家咧，亦都會用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講話究竟不明源頭佔咗個案嘅數字係幾多？嗱，不明源頭尋日個數就係10宗嘅，再之前對上一日7宗，跟住11宗、13宗，但係總數都多喎，講緊係80宗啊、73宗，咁比例又係細喎。咁其實係唔係咁悲嘅咧？還是其實都冇個數字聽到80啊、73咁嚇人嘅咧？ 嗱，我谂而家去睇嗰个百分比咧，就未必系咁准确，因为而家始终系爆发个初期。而家你要睇嘅就系话，依班特定嘅群组佢未被发现嘅，而又系隐性患者，喺过去嗰段时间，譬如讲紧十一月头至到即系十一月廿一号，咁佢接触过好多其他人噶嘛，喺即系譬如茶餐厅或者去其他朋友的聚會當中，咁佢要睇翻就係話，如果佢發現咗啦，佢會唔會引申到有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嘅傳播？咁所以而家我哋去但問題第二代、第三代傳播，如果你衛生防護中心又未能夠及時發覺得到呢啲人士嘅，咁或者當事人佢又唔知道原來佢係同跳舞群組有關嘅，咁你可能都列入喺嗰、那個不明源頭感染。咁所以我諗我哋都要睇一睇跟住落嚟咧。事態發展，因為有機會啦，可能延後嘅嗰、那個第二代同第三代，咁我諗我哋要密切接觸，即係密切關注咗跟住落嚟嗰即係一個月內咧嗰、那個情況係點樣。 嗱，政府提咗一系列嘅措施，我想問下你覺得個力度夠唔夠？重點講啦，酒吧、派對、房間、夜總會呢啲要停啦。另外就食嘢方面就維持翻四人一台，不過喺飲宴方面就收緊咗限40人啦。呢啲跳舞要停啦，大部分跳舞都要停啦。咁你点睇咧？啲力度啱唔啱咧？ 嗱，我谂其实政府释出咗一个信号嘅，就系俾广大市民咧，其实而家真系非常时期，尽量减少一啲非必要嘅社交生活。咁但系问题你要睇得到咧，佢今次咧即系有啲嘅地方佢可能冇即系勒令去停业噶咁样。譬如我讲紧，譬如卡拉 OK 啦，或者去麻雀馆啦咁样。嗱，咁我其實我就希望政府去睇翻究竟而家你想俾一個咩信號俾社會啦？如果你覺得係一啲即係夜店、高危場所、娛樂場所係有風險嘅，其實應該係清一色，好似嗰陣時第三波嘅時候，你勒令曬有一啲嘅娛樂場所去停業。咁因為如果你唔係的話咧，有啲嘅人士咧就以為嗰啲地方就冇危險啦，咁咧就變相咧就會一窩蜂去咗另外一啲未被勒令要停業嘅場所咯。咁所以呢部分我相信即係政府可能要諗諗。另外咧就係話即係一啲未受牌照規管嘅場所咧，而仍然有舉辦一啲即係譬如跳舞嘅活動咧。其實可能都需要去諗一諗點樣去堵截得到相關一啲繼續有呢啲咁嘅情況啊，或者活動啊發生喺嗰度。 活動方面咧，而家跳舞嗰啲就話停啦，現場表演會停啦，喺會址內做嗰啲。咁但係其他啲活動會唔會都有風險啊？即係人與人接觸都近嗰啲，又好似係咪有啲仲有啲冇做咧？喺度使唔使劃一咧？就 係啊，其實譬如喺食政府核下嗰啲康文署啊，一啲嘅表演場所咧，咁佢哋。即係未被停嘅，即係但係問題佢可能佢哋都有一啲表演活動啊等等，或者有機會除低口罩。咁所以我諗就即係而家其實我諗係要嚴禁除低口罩嘅活動咯。即係我諗要俾一個好清晰、好清晰嘅信號俾社會大眾，唔理你而家究竟係喺私營嘅地方去進行，或者係公營嘅即係一啲場地進行咧。其實你都應該要即係戴住口罩，唔可以除低口罩。 不過而家有啲得，有啲唔得嘅喎，咁會唔會唔夠清晰咧？即係 配合到。這個變咗就即係俾人哋睇到好似即係你嗰把尺好似唔係即係好清晰咯。即係你執法者又好難去即係界定究竟你究竟係有事定冇事。咁所以你倒不如就話你無論有進行任何咩活動，你都要戴住口罩。即係所以變咗依樣嘢，我諗應該要強調啦。 好，另一個想問埋啦，安心出行呢個餐廳啊嗰啲就要申請噶啦，強制噶啦。市民用唔用咧？而家都仲係自愿嘅，再嚴重啲嘅話都可能會諗強制噶。特首咁講啦，你點睇咧？佢又 但這個其實我自己覺得安心出行其實是希望幫助，我想全個社會都要明白，就是安心出行是希望幫助衛生防護中心去做追蹤的時候希望可以加快那個力度和加快那個效率去做到追蹤，萬一有一些的群組個案爆發的時候出現，所以我希望即係社會大眾如果認為即係大家都出一分力嘅，咁呢部分我自己覺得係值得去考慮。 嗯，出一分力就即係自願噶咯，如果要去到強制咧， 嗱，如果要去到強制，咁當然就冇得自願啦。咁當然就係話，如果政府發覺那個情況都是發覺很難做追蹤的，或者有些人是不願意透露他自己去過哪裡的或者即有很多這些背後的原因令到衛生防護中心前線的同事是很吃力去做到一些流行病學追蹤的，我相信政府都要做一些果斷的措施去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即都可以是不是需要的時候強制都有它的道理的，這個 有 的。 OK， 好，再問另一個強制，有些人一直都說不如全民強制檢測，一分鐘都講一下你的看法。 但全民強制檢測是一個老問題啦，咁其實政府要去交代究竟即係點解過去唔肯做我諗其實佢應該要講出背後嘅原因，唔好等我哋市民去猜度究竟係咩原因。咁如果即係個背後嘅原因係即係覺得社會大眾都唔係一啲咩事喎，其實可以克服得到嘅，咁你咪即係講出嚟囉。咁啊，等其他社會人士去表達佢嘅意見啦，等等。 咁你知唔知咧？強制檢測全民。 嗱，如果去到而家依刻係跟住落嚟咧，那個情況真係越演越烈，冇辦法去控制得到。衛生防護中心追蹤唔切，即係其實依個未嘗唔係一個可能考慮嘅 option 啊，即係一個考慮之列。 OK， 好啊，咁多謝你先，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啊。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電話熱線繼續1872321，轉頭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年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嘅相關報導就提到，據了解，施政報告其中一項重點涉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除咗推出措施協助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工作，仲着墨於重建皇崗口岸、新口岸，計劃採用一地兩檢。據了解，今日施政報告其中一項措施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將會由勞工及福利局牽頭作跨部門籌備，初步構思為期大約一年，希望能夠開設幾千個職位，協助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城市工作，職位種類包括科技、金融業等。據了解，計劃以配對形式運作，多間知名大企業都已經表示感到興趣和提供職位。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教育局將會就住中學通識科進行改革。據消息人士透露，內容包括改變現行的評分模式，從過往的一至到五星星評級簡化為合格和不合格。另外，局方會主動向學校提供適用書目，如果辦學團體要求自選書目，就需要交給局方專責部門審批，確保內容準確。據了解，有關的改革會在今日特首發表的施政報告內公布，教育局稍後會交代詳情。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上星期一推出，俾市民免費下載記錄出行資料。政府昨日宣布立法強制開放營業提供堂食的食肆和酒吧，以及15類高風險處所展示安心出行二維碼，下星期四之前要申請。特首林鄭月娥說會先鼓勵市民自願使用，有需要的時候或者會強制進入有關處所的人使用程式，又說市民仍然可以自願選擇去或者不去這些場所。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昨日宣布一系列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將會限制宴會人數不多於40人，即是說一場婚宴最多擺10位，每位不多於4個人，措施由明天起生效，去到下個月2日，為期7日。政府宣布所有酒吧、酒館等6類場所明天起必須關閉。記者提問為何又唱歌又飲食的卡拉 OK 可以無需關閉，官員並沒有回應。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華富邨重建計劃再度延後，第一批接收搬遷居民的公屋拖到最快2027年入伙。房屋署通訊披露，預料未來南港島線西段的華富站會設在華安樓和華樂樓一帶，即是現在村口的位置，所以上述樓宇將作為第一期重建拆卸，以盡早騰空土地作鐵路發展之用。 首階段搬遷往接收公屋的居民最快2027年可以入伙，是繼去年延遲一年之後再延多一年。《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第四波疫情來襲，參與安心出行計劃的私人場所仍然是嫌太少，控疫措施不能夠單靠自愿配合，合理合道的強制要求可以盡快令公眾形成一些抗疫習慣，出入不同處所先量度體溫正正是一個例子。當局應該雷厲風行，要求市民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才能夠進入高風險處所，公眾亦都應該放下政治分歧配合抗疫。明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說，港府抗疫近一年依然領導無方，防疫設施總是擺錯焦點，昨日宣布將會強制餐飲業等場所需要在當眼位置展示創科局研發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場所二維碼，方便市民記錄行程。社論說，這個程式有好過沒有，強制食肆安裝，市民不安裝，那有什麼用呢？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講到，本港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打工仔手停口停，保就業計劃行將完結，裁員潮一觸即發，勞工界和商界代表都倡議政府設立失業援助金。社評說，政府在這個時候再不動用財政儲備拯救落難的打工仔，就是不盡責，更加是應該設法多開臨時職位，等更多的工程盡快上馬，推動經濟復甦。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指警隊違反人權法，不展示警員編號執勤，令人無法辨認施暴警員身份，舉報投訴，反映中央議院的中共喉舌猛烈攻擊周家明法官，如同讚許警隊最高層手肯手下隱藏身份施暴。評論說，到了這個地步，警隊在陽光下橫行的日子還會有幾遠呢？蘋果日報評論。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即系嗰个位差唔多系丽景落桥位啦，喺中线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之恋。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泥围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有坏车，咁龙尾就喺泥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由于干诺道中康乐广场交界是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到现在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着康乐广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着海丰园一段就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定富街就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新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公路石门回旋处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齐做节目最好就成为朋友啦。吓、啊，但佢系前辈嚟嘅，最初我唔敢讲嘢噶，但系识落咗咧，先知道佢又随和又玩得，仲有咧睇到佢后生时候一张相，哇，好靓仔噶，人哋系拍拖达人嚟噶，睇嚟咧我要同佢倾多啲偈，请教多啲佢先得啊。 开心日报黄桂林、刘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 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0年11月25号，新增80宗确诊，69宗本地，歌舞群组再多54人。 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周四凌晨起，酒吧、夜总会等关闭。 林郑月娥将发表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 拜登公布管治名单，称美国会于两大洋扮演领导角色。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一路讲紧疫症之下啦，数字一路升紧，政府一系列嘅措施嘅，包括酒吧、酒馆、派对房间、浴室、夜总会同埋会址咧，都需要关闭嘅。呢个就听日开始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个宴会方面啦，宴会限制40人。咁另外咧，亦都讲到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啦，就话所有开放营业提供堂食的餐饮服务及表列处所负责人，需於12月2日或之前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並在收到有關二維碼後2個工作天內在入口或當眼位置展示嘅。咁大家點睇呢啲措施？可以打嚟講18723111872311。另外咧，在疫情反彈之下咧，咁而家公務員方面咧都話有呢個叫做在家工作嘅措施喎。咁所以咧就有啲嘅指示嚟自局方嘅，咁就話咧指示各個政策局同部門啦，喺維持公共服務嘅前提下，盡量彈性處理員工嘅上班安排嘅。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朝廷一齊傾下噶。早晨，梁朝廷。 係，早晨啊。 係，而家其實係唔係真係做緊嘅啦？即係嗰個彈性嗰、那個，定係而家清唔清晰嗰啲？係。 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個指示、一個指引嚟啫，唔係話硬性去執。即係去執行嘅。嗱，我哋睇翻咧，我哋一路都密切注意嗰啲呢個事件嘅，因為牽涉到同事太多啦。咁我哋收到嗰個信息咧，就係話而家咧，即係話係警務處嗰邊咧，就即時有執行過呢一樣嘢嘅，即係話佢哋即刻有做啦，即係話13546啊，或者係孕婦咧就居家工作啊咁樣，呢啲係行緊嘅。咁但係其他嗰啲部門嚟講咧，我哋睇唔到咧，即係話佢哋係積極去即係參與彈性嗰個食飯同上班時間咧，就一路都做緊嘅。咁但係你話50% 留翻喺寫字樓咧，呢度好多部門都冇未執行啦，可以咁講啊，唔知安排上個問題啊，因為係其他嘅問題啦，好多同事話俾我哋聽咧，都冇執行到嘅。 即係暫時淨係聽到警隊呢個部門啊，警隊文職嗰啲咧，應該係咪？暫時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其他就我哋睇唔到嘅嚇。咁亦都有同事係即係有反映翻俾我哋聽，就話有啲部門咧連孕婦都未有呢個安排嘅，即係話居家工作。咁我相信呢啲可能係執行上嗰個安排啦，係嘛？我諗遲些少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措施嚟講咧，其實對員工嚟講咧，就未必一定係受歡迎嘅。因為點解嚟講咧？你翻工嗰啲同事嚟講咧，一定係做埋咧冇翻工同事嗰啲工作嘅。咁你喺呢方面嚟講咧，佢哋真係要無償加班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即係呢個措施嚟講咧，即係未必即係話咁暢順咯。我哋睇到。 但點解咁得意咧？一份指引講緊都上個禮拜五嘅時候都已經出嘅啦。咁啊，個個部門嘅理解又唔同。咁點一回事咧？咁樣 嗱，我哋都好想去知嘅，所以我哋就特別咧，就喺就呢件事咧，我哋工會咧都向不同部門嘅會員咧去。問佢哋究竟你而家執行嘅情況係點啊？咁但係好多翻嚟都話未執行嘅，咁啊特別有啲部門你根本上即係執行上啊，可能會有快去食環咁樣，佢到而家都冇執行㗎，係咪？咁你老實講，咁佢要巡查，佢要去做呢個執法嘅話， 咁你日都要做㗎啦，而家個疫情情況係咁樣，呢啲部門呢未必一定做到嘅，係咪？咁你學生資助辦事處呢啲咁樣又係我哋問嗰句都係未有執行㗎，係咪？你啲申請表一炸炸咁殺上嚟嗰陣時候，咁你點呀，你都要做㗎嘛，又要追數，又要跑數嗰啲同事，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又係好難去執行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呢個政府只不過係一個嚇、啊、建議嚟嘅啫，嚇唔係話一定係要硬性嘅喎，佢彈性執行啊嘛，係咪？咁所以你俾咗個空間俾部門㗎，佢唔一定係真係真真正正嚇、啊、去嚴格執行呢樣嘢㗎。 啊，其實政府有啲咩類別嘅發出呢啲嗱，而家呢個就叫做指引咁啦。咁以往我哋見疫情嚴重啲嘅時候，又見到多啲政府部門又真係做喎。咁嗰陣時係咩級別咁㗎？定係都係指引嚟㗎？ 都係指引嚟嘅，就我哋一路睇唔到佢一定係硬性去執行嘅。咁即係當然啦，你。初期嗰陣時候，啊，即係大家要去行呢個制度啦，咁樣係咪？要居家工作咯。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即係好似試點咁樣，大家去執行呢樣嘢。好啦，做過之後嚟講咧，大家發覺咧，哇，有啲嘢真係嚇，即係累積得好緊要嘅，未必掂嘅。咁啊，於是乎咧，啊，先前又話啊，全面復工啦，全部都要上班啦，咁啊，跟住清嘢啦嚇，清文件清嘢啦。咁一路做落嚟，突然間你出現呢個第四波嗰陣時候咧，又話要再重新執行嗰陣時候咧，咁喂做開嘅嘢嚟講，你一路跟緊嘅，你所以而家你又再變嗰陣時候咧，都部門都要有個適應能力嘅，唔係話即係政府架構唔同一段出邊嗰啲私人機構啊，係嘛？你有系統噶嘛？有啲嘢做出嚟，係嘛？你話執行就執行，咁點咁做下手上啲嘢，咁點啊劈低佢啊？唔得！你要理解一樣嘢咧，政府嘅工作嚟講，唔係大部分可以拎翻屋企做嘅。你中途唔見咗，你好大鑊㗎。係咪？所以呢方面嚟講咧，我相信政府執行呢樣嘢係有佢嗰、那個即係、就是、難度喺度嘅。 因為作為聽落去又做得意咁，通常啲指引咁啊，通常越做就越順，越做就越大家明白係嗰條線係點樣啊嘛。但好似倒翻轉咁啊，而家越做就越大家唔知點樣咁啊。聽你咁講， 係啊，因為點解咧？你太反覆啦，係咪？咁你大家好 prepare 嗰啲嘢係咪準備好曬嘅係咪？你又過往嘅係咪居家工作一段時間，大家都適應㗎啦係咪？最多我翻嚟就捱夜嘅啫係咪？咁但係我識得點做啊嘛。但係你話全面復工，我全面復工嘅時候，大家又將啲工作冚唪唥分攤翻開曬，大家各有各嘅工作範疇。咁啦，而家你做下，你又話要再重新又行過一樣嘢嘅。咁你諗下啦，你但係大佬唔係機器嚟㗎， okay. 始終嚟講都係人做㗎嘛啲嘢，係咪？ 咁聽你 唔拎得走嘅。 聽你咁講，有幾多員工公務員係真係有開始在家工作安排？聽你淨係得一個部門，咁可能好少㗎啫。人數上， 我睇咗好多部門都未曾去執行啦。你係嚇呢個嗱，你圖書館你 LCC 係咪康文處咁樣，你佢冇停工㗎，一樣係照接同。即係借書啊，呢啲仍然係噶。你 counter 工作啊，呢啲都有噶，係咪？唯一一樣嘢咧，我知道咧，政務總署咧，佢哋就嚇、啊、都開始執行啦。政務總署嗰邊，係咪？咁但其他嗰啲部門嚟講咧，我哋收到嘅話咧，真係好多係未即係未執行噶，好機電啊都冇執行噶，係咪？ 嗱，今次我見即係局長都有呼籲全港其他僱主都要實施在家工作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中公務員執行成咁，咁有冇帶頭作用啊？鼓唔鼓勵到人哋嘅咧？ 嗱，我覺得嚟講咧，政府嘅架構咧，同私人機構嚟講咧，有好大嘅分別嘅。即係私人機構咧嘅彈性就好大嘅，係咪？佢哋執行上嚟講咧，可能比政府係好好多。咁我希望即係私人機構嚟講，都因應翻政府嗰、那個即係呼籲啦，係嘛？即係對喺呢方面嘅減低嗰個疫情嗰個傳播啦，係嘛？咁但當然喺政府方面，我哋都嚇、啊、即係都及住㗎，都我哋希望嗰啲同事都向部門反映，喂，如果要執行嘅話，疫情咁嚴峻，咁嚴峻嘅話，你都話聲係嘛？俾個清晰啲嘅指引，各個 section 啦，係嘛？即係各個分。部呢都要系咪执行呢一样嘢啊 ？OK， 如果疫情就再爆就镬噶啦嘛。 嗯哼 ，OK， 好。咁多谢先啊，梁筹庭，多谢你讲到你所知啊，公务员嗰个情况啊，梁筹庭咧就系、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嘅总干事。咁政府发咗指引噶啦，就系、是、嗌啲各个部门啦，就系、是。 在維持公共服務的前提之下，盡量彈性處理員工的上班安排。舉一些例子，譬如說可以分做兩組，交替在家工作，就算有個別員工不幸感染的話，都不會令到運作停頓的。又說在運作許可的情況下，可以擴大彈性上班和午膳的幅度，讓大家可以避開一些繁忙時間。亦都可以說，譬如一些懷孕的僱員、長期病患的員工，或者能夠是在家履行職務的，咁呢啲就有啲咁嘅例子出嚟，咁但係聽梁朝廷講就似乎彈性上班午膳嗰啲都做到啲，咁但係話真係在家工作咧，聽佢講就得可能好少部門做緊啫噃。咁大家聽到之後點睇？打嚟講1872311，或者整體我哋嘅防疫意識做成點咧？我哋嗰啲措施又執行成點咧？1872311，打你一齊傾下噶。有黃女士噶，黃女士你好。 Hey, 早晨啊，二生。 早晨，早晨，请讲。 早晨，冇啊，我想讲下咧，就点解初时控制得有一日冇，我都觉得好开心。 嗯。 点解佢哋嗰啲官员啊，佢林郑政府咧，五个人行街就犯罪，五个人食饭我哋都要分两台。点解佢哋跳舞咁多人咧？佢哋唔限罪嘅，佢系唔系管啲唔管啲？容易管嗰啲佢就管，即系难管嗰啲佢就唔管。而家爆发得咁犀利，我哋街都冇得落，我哋几廿岁又唔敢落街。咁点解爆到咁样冇人理嘅？咁啊咁多咁多场所，你都要揾人巡得噶，你揾人巡有咪唔俾？而家咁样搞到推翻晒，仲犀利过以前。你点样截到个头啊？又话。第二度翻嚟又话乜乜乜乜乜，又话有张乜嘢纸，又话唔使。咁咧，你要管就管到底，你要做就做足得噶。做啲唔做啲，容易做嗰啲咧，喺个街嗰度啊，啲细路多一个又话犯罪啊，唔戴口罩又话罚啦。咁佢哋咁多人跳舞唔戴口罩、啊，咁佢哋又唔罚佢。啊，点解我都唔明嗰啲高官系做啲乜嘢噶？系咪？容易睇到啲市民做嗰啲咧，佢、 okay. 就做出嚟。嗰啲做唔到嗰啲喺度跳舞咁多人面對面，我睇到都驚啊！我幾十歲睇到都驚啊！何況佢哋唔怕啫，你要管得㗎、你都唔管。 系阿黄女士，你都明白你啦，想加強執法呢樣嘢。咁頭先你都提到，你而家係咪都少出街，都因為咁樣？ 啊、 你而家都好少出街啦，系咪啊？听到咁样， 我而家啲仔女唔俾出街啊，唔俾出街，我哋老人唔出街唔得噶嘛，晕到我哋啲。啊，嗰日我听见话，有日咪零嘅，冇嘅，我好开心啊！ 本地确诊啦， 我有啲情绪问题噶，我好留意新闻噶，那个世界平安啊，个个和谐咧，我就好开心。啊，嗰日冇啦，谂住啊，十日八日都冇啦，同埋个老伴就落去行下啦，晒下太阳食。啊，好开心啊！点知话个搵一第二日又话七十、六十、五十，而家仲百几添喎。 而家八十啦，寻日。 我八十啊，八十几啊，寻日好似。 八十。 我唔明啊，点解佢哋唔系去巡嗰啲多人聚集嗰啲地方？因为喺个街嗰度，喺度多一个又话犯罪。 明白。总之要加强执法啦，黄女士，咁都期望快啲去翻零啦。咁的确喺之前喺譬如11月16号。當日八個個案，但係八個咧都係輸入個案，零本地確診嘅。咁啊，黃女士都期望呢啲日子要翻翻嚟啊！咁大家嘅期望嚟嘅呢個都係。多謝黃女士啊！跟住嚟仲有阿陳先生，陳生你好。 早晨， 早晨，陳生係，請講。 係我其實上個禮拜已經打過嚟你哋櫃台自由風自由風，叫佢哋政府即刻收緊啲措施，包括停課、公務員骨放空等等。啊，地下專家啊，梁子超嗰啲都係咁話，但係政府都到尋日下晝先至公布呢啲收緊措施，同埋做啲唔做啲半桶水，反應慢又半桶水。同埋我尤其唔滿意，點解政府到而依家刻都唔肯宣布全港中小學停課？因為第三波疫情咧，我嘅7月9号嗰日有42宗確診，咁第二日都30几宗，咁7月10号教育局都宣布全港中小學提早放暑假，而家係80宗確診，根本嚴重過7月初嗰時咁多。點解你仲唔停課？你要顧及啲學生嘅健康同埋安全噶嘛？應該起碼而家即刻宣布全港中小學停課，直情提早放聖誕假。 等佢放埋個元旦假到十二月尾先決定放完元旦假係咪復課咯，同埋即係公務員係應該 work 係應該實施在家工作，唔係就咁發咗指引咁。因為正話梁酬奇都話齋，而家根本好少嗰啲部門係在家工作，你應該好似七月尾嗰時候，即係除咗啲必須非緊急課全部在家工作咁樣先至有用。咁你少咗啲學生嘅翻學同埋嗰啲公務員去翻工，咁啲路上面嗰啲交通啊人流減少先至會開起有效切斷個傳播鏈啊嘛。同埋我覺得我口罩令都要收緊，因為早前放寬咗咧，話喺室外做運動同埋去郊野公園就唔使戴口罩。咁嗰時疫情都係舒緩啲，但係而家係而家咁樣爆發咧，同埋開始轉涼就更加冇藉口戴口罩，應該收緊翻呢兩項豁免戴口罩應該去取消。 嗯，明白，所以都要再收緊啲啊。陳生覺得多謝曬你啊。楊太又會點睇咧？楊太你好。 早晨啊，葉冠林。 早晨，楊太，早晨。 早晨。即係我咧，你話而家搞嗰個二維碼咧都冇問題，但係我啱啱過去嗰個星期日咧，咁我就經過石硖尾白田村嗰度，哇，好多嗰啲外佣擺地攤。好似我哋連30晚任你擺咁樣，咁我就唔明啦，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呢？咁如果你呢度感染到啊，有二維碼都冇用啦，因為嗰個係街嚟噶嘛，係咪？好似你睇電視都見到銅鑼灣好多姐姐假期就擺檔攤，好啦，因為你感染咗翻到屋企，啲屋企人又係即係呢個二維碼係室內有用啫，你喺街嗰啲又跳舞唱歌嗰啲。你是追蹤不到的嘛，同埋加上昨日即都有幾個學生感染，有一間中學就好似昨日蘇哲咁又話要停課14日，咁點解即係啲學生而家都有啲散散收收，但係政府又冇講話要停課喎，咁樣咯。 我想問多少少，頭先你講地攤嗰度咧，佢哋嘅情況係點樣？戴唔戴口罩啊？即係人多唔多啊？咁嗰啲 多好多好多啊！ 多成點啊？ 所以。即係成個白池村出面個商場出面嗰度，我就覺得嚇係咪好似連30晚任你擺個艇咁樣咯？ Okay. 即係唔係幾檔喎，係成條街咁樣，所以我又點解冇執法，乜都冇咧？咁我就分享一下咯。 咁戴唔戴口罩咁？但係佢哋有冇 有戴？但係好密集啊嘛，即係好似街市咁樣。你逼你喺我隔離， okay. 我喺你隔離咁喎。但係你賣嘢喎，即係街邊都好多行人喺度買啲，即係擺好似天光墟咁樣咯。Okay. 我形容係啦，冇 賣就賣乾貨嗰啲嘅，唔會有人食嘢嗰啲嘅，係咪都？ 咁又冇嘅，賣下衫啊啲路路咯。 O K， 係咯，但係都有感染。 人多聚集啦，始終都係，同埋都唔可以咁樣賣嘅。係 啦，係啦，好多謝你。 好多謝曬楊太嘅分享啊，都關注到喺社區之內啊，見到有呢啲。有風險的活動，覺得是不是應該要執法呢？這些好了，剛才講了一系列的一些新的措施，大家繼續打來談的，18723117231，剛才講到酒吧夜店那些明天開始要停，另外就講到安心出行那個應用程式，就餐廳呢就要之後都要申請一個二維碼，收到之後都要貼在餐廳外面的，大家怎麼看打來講吧，18723117231。另外就宴會限40人，這一點呢我們轉頭有機會都可以再仔細談談的，回來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在早上11:00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新一份施政報告將繼續以天藍色作為封面並設有附篇。林鄭月娥說，新一份施政報告會額外提出200項新措施。林鄭月娥下午會舉行記者會，挨晚會出席電視論壇節目，回應施政報告有關的問題。明天早上亦會出席由3個電台主持的聯播節目，聽取公眾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情況之下運唔運作到咧？婚宴搞唔搞到咧？又請位朋友傾下先，請嚟有婚禮顧問歐維芳一齊傾下噶。早晨，歐維芳。 Hey, 早晨，大家好。 不過其實搞唔搞到嘅咧？四人一台，限四十人搞場婚宴得唔得？ 冇話搞唔到，唯有見招拆招。 點拆咧？呢、這個可以。 嗱，其實可以嗱。以前就是可以五十人的，又或者一个上限就是那个场地容纳的一半，那就很好使、哦、如果容纳可以是二百人的，那一半就都有一百人嘛、嗯、是不是、嗯、但是现在唯有我们昨天其实我的电话都被人打爆有几个方案、嗯、一个方案就是分拆场地，本来一个厅分成三个厅，每个厅是容纳四十人，即是如果我有一百二十人， 即是走来走去，咁新人可能去完 A 又去 B 又去 C， 但同一个场地，但系唔同厅噶嘛，即 系啦，吓，因为冇计啦， 嗯嗯， 但呢个未必得，因为如果嗰个场地根本上得一个厅，你分拆唔到，咁就大件事啦、 嗯， 又或者咧系分流两场，一场晏昼，一场夜晚，譬如晏昼就俾朋友，夜晚就俾亲戚咁咯， 嗯。 或者第三个方案呢就是减人数啦，减到四十人。 嗯。 其实都不是四十人的，因为现在厘定都不是很清楚四十人包不包埋工作人员呢。 嗯。 啊、你想想婚宴不同普通的宴会嘛，婚宴一定有摄影师、录影师、化妆师啊、司仪啊、大琴姐啊等等的。 咁所以都好长啊！你个清单 都系啊，所以工作人员都可能最少五至十个人。如果你大型婚宴，嗯、一个摄影师系唔够嘅。 嗯， 咁如果你走几场，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是、真系唔系话四十人就系足四十人，你七除八扣可能即系每一个场系三十五人。 嗯， 咁所以我哋一系就系减人数啦。 嗯， 原本譬如你一百人嘅，即刻减到四十人，唯有系做现场直播咯。 嗯。得現場直播係咪先？即係點樣？即係一個即係大家喺屋企睇直播祝賀對新人嘅嘛？ 又或者如果我分流三個廳嘅，咁喺B 廳 C 廳咪睇正廳嘅直播咯。 O K， 嗱理論上嚇嗱，佢原意就唔想啲人吸撈嚟撈去嘅嘛，咁所以我唔知啊一個宴會地方，如果個新人又走曬三個，可能都有違佢嘅原意啊。咁但係你譬如一日上場上晝一場，或者晏晝一場，夜晚一場，咁呢啲都可以諗嘅。但如果翻返去最根本啊，真係想限翻四十人去到做嘅話，而家即係變成同屋企人食飯咁嘅咯，係咪啊？即係可能係夠唔夠啊？通常你見四啊四人咁樣， 咁啊，梗係唔夠啦。即係嗱，我成日講宴會，你婚宴唔係一個普通宴會，譬如我搞生日會。今年搞得唔好，我出年可以再搞个。 嗯， 吓、啊，譬如同人朋友聚会嘅，我个个月日日都可以聚会，但婚宴系一生人一次嘅啫。 嗯， 系咪？你知尤其是好多女性咁，基本上梦寐以求嘅婚礼筹备经年嘅、哦， 系 佢哋就好着重嗰个仪式感啊。 嗯， 即系唔好话，如果我有个新娘都喊住同我讲，你唔好话我老土，唔好话我浮夸，唔好话我夸张，我唔需要大牌筵席，但我一定有个仪式。 嗯， 冇个仪式，我唔觉得自己嫁咗出去，即系我听到我自己都好心酸。 嗯， 所以系好重视仪式感，佢哋就想系佢自己嘅挚爱亲朋同佢一齐分享。咁如果你四十人。男加二十，女加二十，我仲未计扣除嗰啲工作人员，基本上系少之又少嘅。点样分享呢、嗯、一生人最大嗰个宴会，最重要嘅一生嘅承诺，只系得个四十人，真系其实好少，即系唯有安慰自己啦。我话做现场直播啦，咁唔单止香港人睇到啦、 嗯， 你喺海外嘅美加、欧美啊，嗰啲全部都睇到。 嗯，但我想问下，咁而家咁嘅限制之下，对婚宴嗰个行业影响有几大咧？嗱，之前嘅都好多波折噶啦，一路落嚟都，咁而家一路生意少咗几多啊？之前，而家又会唔会再少多几多啊？嘛， 啊，真系愁云惨雾，其实好多行家有啲系。已经是执咗粒啊，或者转咗行啊、 嗯！ 你只系靠婚礼咧，根本系唔可以生存噶啦。而家都系做一啲以前即系接落嘅单，新单基本上系好少好少。因为讲真咧，如果你谂住结婚，你全部都系观望态度，政府啲招一路一路收紧。咁其实我哋都明白政府收紧系点，因为个疫情问题，而家全球疫情都好严峻，咁大家都唔敢计划结婚做任何嘢啦。咁佢哋。新人都唔敢计划结婚啦，我哋点会有生意咧？ 嗯嗯嗯， 咁所以少咗几多少，可唔可以用个数字量化下噶？呢、這个系咪近乎冇？ 你话接新生意嘅基本上系少咗八成以上噶啦。 嗯，吓、okay. 旧嘅生意咧，大部分咧都系改期。嗱、 嗯， 我哋而家唯有咁讲咧，我哋都系简单讲，分可以分开三部曲。 嗯， 第一部曲咧就系、是、中式仪式啦，譬如个大礼啊、接新娘敬茶入门嗰啲啦。第二部曲咧就注册。第三部曲就擺酒、 嗯、 我哋盡量呢係勸啲新人呢保持第一第二不變、 嗯、 即繼續做中式儀式，我哋話攞返個意頭、 嗯 啊、沖起一下都開心、 嗯嗯 啊、尤其是我成日講改期，原則上以前嚟講呢都唔係好事，因為改即係動動即係唔得安穩， 嗯、 婚礼婚姻最紧要安稳先至长久嘛，除非系即系以前，除非系真系好大件事啊，白事嗰啲先改期嘅啫、 嗯。 所以我哋就话敬翻茶，做翻传统仪式，俾翻啲长辈饮翻杯茶，因为有即系新人或者可以等得，但有好多长辈系等唔到。我都有一个 case 咧，就系啲长辈系有重病嘅，佢哋唯一嘅心愿就系喺。他们还可以喝到茶之前喝到这一杯茶、 嗯、 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说第一第二 part 就不要改了，第三 part 摆酒呢我就建议新人改了、 嗯、现在有没有冻限冻多少次的摆酒那些、嗯、有人说冻一次就最好就不要再多了这样现在还有没有这些规矩、 如果说传统就没有的、 嗯、 就唯有就看回那个场地它有没有一些附加收费或者它有些限制了、 嗯， 咁譬如我哋嚟讲咧，我哋都尽量都俾啲人改完又改，因为冇办法，大家都要同舟共济，一齐即系共度呢个危关。 好嘅，头先你提过话你出咗呢个新措施之后，电话打爆俾你嘅，咁系咪讲即系啲新人揾你啊？系咪有冇人话要改定点啊？你听到最多系 就问我点算咯，同埋都其实都几复杂嘅，即系好多嘢都唔系好清楚。嗯、即系譬如头先我话工作人员嗰度系点计咧，同、埋就系、是、那个房间那里你说最多是二十人在入面、 嗯、 那又是要扣除工作人员、哦 嗯、 OK， 那另外就是、做婚礼仪式啦，那以前就是五十人的、 嗯 啊、就不准饮不准食，那这个是不是继续是有效呢、 嗯、所以听回来都是查询的多，是不是有些听到就说哎我都要退一退那些都没有、啊， 大部分都话褪啦，因为一听到系、 啊、 因为一听到四十人啦，随便褪都褪啦，即系譬如我下个礼拜就系啦， 嗯， 根本都冇得改，亦都唔想再改，因为好多新人都有个抗疫疲劳喺度，成年啦，咁、 嗯、 觉得可能呢个疫情真系没完没了，你一路改一路改，可能越改越差，咁、 嗯、 譬如索性搞咗佢啦，咁但系如即系而家我哋。昨日打电话来的多数是今年内的那些咯、 嗯、 如果出年那些我都叫他看定之先了，因为即现在都个时势日日都不同， 是有机会好的或者到时放回放松回又可以大家没有疫症呢、这个看看怎么先、这个、好，同你傾咗先啦，歐慧芳都係曬你先啦。歐慧芳咧就係婚禮顧問嚟嘅，講到即係啲新人啦，而家聽到話限到四十人對佢哋影響啊。又聽下其他電話先，1872311，聽下聽眾嘅睇法先。有啊，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系啊系啊，早晨啦、啊。 早晨，梁女士。 早晨啊。 嗯，请 讲。其实即系唔好咁惆怅啦，直情唔好搞咯。嗱，我自己嘅意思啊，我自己嘅意思啊。 系。 女仔嗱，你个疫情咁紧要，你请人哋嚟，人哋啲朋友亲戚未必一定个个敢嚟啊。 嗯。 系咪先？你估你请四十人，四十人个个都嚟嘅咩？ 嗯。 人哋個個都唔想嚟咧，未必想嚟咧，但係又要封利是俾你喎， okay. 又要做人情俾你喎。好啦，咁跟住你咪索性唔好搞啦，用咁多酬仗做咩咧？你直情推咗佢，蝕咗啲訂啊！你咪蝕咗啲訂咯。 一生人一次喎、啊，頭先啱啱先至講啊，歐慧芳。 喂，你冇辦法噶，去到呢個情況，係咪先？邊、okay. 個個都唔想，係咪先？如果你话你直情我，如果我嘅意思咧，你俾我问我咧，我就直情提议嗰啲新人啊， 不论 男仔女仔唔好搞。 好嘅，咁有时婚礼又咁样喎，有啲新人话系 嗱， 身不由己嗰啲嘢。 亲人就咪即系阿妈咯、阿爸咯，双方嘅家长食饭咯。 OK， 你即嗱我讲埋两点啊。 嗯， 你女仔嘅 就派饼卡俾啲亲戚朋友。 嗯， 女仔话我结婚啦，你最紧要就注册。 O K， 注咗册喺注册处嗰个门口影张结婚相，大家嘅主要亲戚阿爸阿妈就影张相，咁就得咯。 嗯， 人哋唔会怪你嘅。而家呢个疫情啊嘛，嗱，我提议就好最好咧，第日生咗仔生咗女之后就补翻几年后补翻就系补翻嗰阵时先至请。 OK， 满月加埋结婚一齐庆祝啦，可能到时啊，多谢梁女士嘅意见先啊，同你倾到呢度。跟住仲有女先生添，女生你好， 系你好，早晨， 早晨，女生，请讲。 我想问一问咧，而家如果喺欧洲翻嚟香港咧，喺个机场嗰度嗰个检疫咧，即系 check 嗰个病毒咧，系会点样做噶？ 哇，這個我都跟唔足啊！這個佢都有多，又要分好似高危定唔高危咁啊，有啲唔同地方嗰啲都要查翻先。 高危嘅。 OK， 你有啲咩想讲呢度？我都唔系好肯定，一时三刻都答唔到呢个。 嗱，呢一个政府咧，完全一个不知所谓嘅政府。 嗯， 佢咧就第一件事咧，佢就叫人哋二维码啦。 嗯，吓、 啊，咁佢认为佢上次嘅检查，即系嗰一次用咗一大量嘅公帑，佢认为好有效啦。 嗯， 点知即刻爆发啦。咁咧个问题系咩咧？个问题就系佢。根本是一个废的政府，一个教育界呢，一个教育界的教育处长啊，将所有停课推晒俾学校，我讲翻归翻正题先啦，归翻嗰个 机场检疫嗰度， 咁咧有个朋友，佢喺嗰个机场翻嚟，去过系高危地方，佢话入境嗰时咧就 check 咗一次喉咙，好快咧就放咗佢走。 嗯， 吓，咁咧佢好快放咗佢走咧，佢亦都系冇通知嗰个旅客咧系点样检疫嘅， 吓、 啊，亦都即系完全咧，我听完之后好震惊啊！ 即系唔使做检疫嗰啲啊，即刻走得啦，佢即系去边都得。 佢做咗一次， 啊， 做咗一次，即刻放咗佢走。 嗯， 咁跟住咧，佢问嗰啲人咧，使唔使再做多次或者14日？再做多一次，冇人答佢嘅，放咗佢走，连行李都俾佢攞埋走啊！ Okay， 你谂下呢个政府系一个咩政府？ 唔使隔离嗰啲嘅咩？佢唔使 冇啊！就系、是 oh。 就系冇啊！我都好震惊啊！ 几时嘅事啊？呢个系 礼拜日， 即系咁近期嘅，仲要系 哦，系啊！ 手带嗰啲有冇噶？咁佢 冇啊！就系呢度先搞笑，手带都冇嘅。 Okay。 手带都冇嘅，所以佢搞啲咩二维码依样嗰样啊，嘥气啊！啊，仲有一个问题咧，个、食肆咧，我发觉咧有好多食肆吓、啊，我唔清楚系咪去有人照佢啦吓。一间喺将军澳咧一个烂停车场，附近嘅喺隔篱嘅，佢好嘢，3个月吓、啊。有时我哋要去嗰边做嘢嘅，佢咧完全咧唔使探热吓，唔使探热，放咗入去。 嗯， 那个可能咧有人照起佢咯，好多食肆都系咁噶。 嗯， 所以呢个政府咧，所有香港市民咧，唔好再靠系靠自己。 嗯， 戴好口罩，洗好手。 O、okay。 K，、啊、好，多谢晒吕先生啊，就话观察到好多松懈咗嘅位啊，咁都值得大家要注意翻嘅。听完吕生之后，仲有梁先生添啊，梁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梁生。 我想反映翻梁先生梁头令话咩在家工作？ 嗯， 我话呢个系冇可能嘅。 嗯。 因为我在政府写楼就做杂工的、我刚刚8月退休的。 嗯。 那以我为例我做杂工，那我在家工什么作啫？ 是。工种问题。 在家休息就得。 嗯。 即是梁教授前面讲了又说政府要求大家轮到返工，我觉得是啱的。他又说那返工那个人不是做埋他那份，那你那日返工不用返工又不是休息息的嘛。咩 OT 啫，系咪先？好公平噶嘛！嗱，我做咗你嗰份，我听日在家工作，其实在家休息就唔使做啦。咁啊，做埋你嗰啲嘢，有乜咁辛苦啫 ？OK， 即系我觉得冇可能在家工作噶，因为嗱，好似基地专员处嗰啲做维修嗰啲，佢点在家工作啊？ 系，但会有啲工种得咧。嗱，头先你讲有啲工种好明显唔得啦，嗰啲当然，其他佢得嗰啲 系大多数都唔得。我可以佢咁大声讲俾你听 ，OK， 系冇可能噶。真系噶，点解在工作？你文职点在工作啊？呃人啊！你攞啲文件翻去做嘢，我未见过。 我即係嗰啲文件唔可以拎翻屋企做噶嘛，啲、政府嗰啲文件點可以翻屋企做嘅啫？ 嗯， 呃人啦、啊， 即係你之前做嗰個部門都從來冇見過人在家工作， 未見過。 O、okay、 K， 即係你話啊，叫人哋在家休息，變咗頭先有位先生講嘅話，即係變咗交通上咧冇咁多工人翻工，個擠迫同埋死流咧，譬如你先有十個，咁啊翻五個，聽日翻五個，咁變咗個感染力都冇咁大，係啱嘅，政府咁做。 Okay。 其实你话在家工作系呃人噶， okay。 我唔明白咩叫做在家工作啫。你嗱，你 okay， 你 明你意思，多谢晒你先啊，梁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好啦，剩翻少少时间咧，想交代一下听日嘅节目安排先。听日嘅千禧年代节目咧，会九点半钟先开始，九点半钟开始。事关咧之前咧就要播放行政长官施政答问嘅直播。咁、这、呢个节目咧就喺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同新城电台联播噶。咁特首都会出席嘅。咁就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港台电视31会直播。阵间啊，十一点钟嘅时候咧就会施政报告演辞啦。香港电台第一台、三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咧都会直播噶。晏啲施政报告记者会三点半钟咧，香港电台一台、三台、港台电视32都會直播啦。另外啦，仲有個施政報告速遞，就由陸宇光、張鳳平主持嘅速遞施政報告嘅重點。咁陣間喺五點至六點咧，就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咧都會同步直播。咁當然夜晚啦，仲會有行政長官2020施政報告論壇，電視台負責製作嗰、那個，咁港台第一台啦，同港台電視31咧都會直播嘅。傾到呢度，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薛興閣的《吃一碗文化》是一本讲食但是不一样的散文，因为他写的是文化，他将文化植落肚里面，然后消化成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文化知识和文化观。 进一步看他这本书写的，虽然也是一道道的美食，但是未必教你怎样炮制这一道道的菜，看来他更加重视的是这一道道的菜怎样成为美食，而且走过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才叫人目定口呆。 就举食家最喜欢的豉鱼来讲，豉鱼为什么叫做豉鱼呢？原来呢，广州人是叫做三来，又叫做三黎。由于这只鱼呢，每年的初夏三月才出现的豉鱼，其他月是没有的，所以豉鱼这个名呢是呼之欲出的。史英国还引用郑板桥两句诗：江南先笋趁时雨，难煮春风三月初。 他旁征博引，但是史先生就没有一味抄书引述，而是跟我们细细论述，这样读来才是他的文章。他是吃进肚里再消化出来的文字论述，读他的文章而不是在看资料查典故。所以话这个是让我们吃一碗文化，而不是叫我们查一轮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已经被他吞入肚了。 薛兴国还为我们讲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他说有一对夫妇用这个烹饪厨艺来考核这个媳妇的才能。原来这个新的媳妇的蒸鱼是这样的，他先照一般的方式是刮去了所有的鱼鳞，结局当然是不及格啦。这个时候史英国很细心地补充， 原来豉鱼是从大海回入江的鱼，他积了一年觅食所得，将肥脂全部储存在轮上面，就开始溯江而上产轮。豉鱼的轮不单止是他的精华，亦都是美食家的最爱。 文字简约的史英国突然间来一招再起高潮，那个不及格的媳妇的故事呢，之后再为大家解读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吃一碗文化》，作者薛兴国，由明昌出版社出版。